好，那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末梢部分，因为我们知道09年春晚上江先生的这个节目有一首歌是成为了09年这个相声作品当中的这个流行歌哈，拿周杰伦的歌曲作为了这个包袱。那么到了10年了，江老师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特别好的相声名家了。一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10年让您认为的最有意思的旋律是什么？比如年轻人在您脑海当中广为流传的歌曲。 我呢距离这个现在我们当代人的这个流行歌曲呢真是越来越远了。如果说是就是那个在我这边这儿这块给我拉近了一点距离的话，使我呢就是能够有机会能听到了一些，包括像喜羊羊灰太狼， 哦对对对，行 是吧，包括这样一段歌的话，我都觉得是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潮流啊。那么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懂啊，就像我们就是这个 Chanel 的香水一样， 哦，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撒在身上，但是他至少知道了它是个品牌， 是个时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听姜昆先生在10年春晚上的这个节目。 想听好消息？ 想听啊， 真想听， 来了， 特别想听。我这好消息就是我以后我说相声，我不准备跟小戴一起合作了，我打算换了他了。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 这还真有鼓掌呢。不是，你先等会儿吧，你。 我别等了，我都等20多年了。我 怎么了？ 我跟你讲，过去我跟李文华，我跟唐杰忠，我们在一块合作的时候，出了多少好相声、好作品。你看人家李文华长得那一脸皱纹，大家说，可爱不可爱？ 可爱。 唐杰忠那一身肉。好看不好看？ 好看 啊！你看他长得啊，你说他年轻也不年轻，说老也不老，一点特点没有，谁也记不住啊。盼着长点皱纹，好几年了，你看脸这平的跟煎饼似的， 他就这样啊。 你说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 就是不长。 好家伙，一跟我就20年也不离开我，哎呀，身体还挺好。算卦的说他无疾而终，你这不耗死我吗？你知道吗？ 我招你惹你了啊？你让咱们亲爱的朋友说说 啊， 咱俩合作有20年了，从这个春晚上的琢磨到踩脚 啊， 从笑从往生到去年的我有点晕，咱俩说了有50多段相声了，哪段我对不起你啊？ 你让大伙儿说哪段超过那照相了 啊？ 哪段超过那个掉老虎洞里边了？哪段让人记住了？就记住你在旁边姜昆，姜昆，你还会叫点别的吗？这玩意儿， 你废话。我叫你马季，你敢答应吗你啊？咱俩合作，我可不叫你姜昆吗？ 你最起码叫个什么姜先生、姜老师什么的。 好好好，今儿不咱们曲协的联谊会啊？ 对， 姜老师，话说到这儿，啊，别看你是曲协的分党组书记， 你别提那个。 哎，今儿我还不说你啊，喜新厌旧。你不说想换人吗？ 啊， 没关系，有合适的，你换呢，你可以找去。你对不对、啊、 还用我找 啊？ 哎呦，你都不知外边这舆论多少人关心我，多少人都议论这事儿。 谁议论呢？ 谁议论 啊？ 单田芳老师知道吗？ 那是我们评书表演艺术家。 那评书里边人都议论这事儿。 单老的评书， 单老说了， 怎么说的？ 话说姜昆， 这倒是 跟小戴戴志成合作，一下就20多年了。 没错， 戴志成，你戴着是成还是不成？ 嗯。这单老怎么这么说话呀、啊？ 姜昆属老虎的，小戴也是属老虎。 哦， 俗话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一山难容二虎。两只老虎在一块，只有一种可能。 哪种啊？ 一公一母。 啊！您说单老这意思明白了，你旁边缺一母老虎。 你哎，韩乔生你知道不知道？ 哎呦，那太知道了 啊！ 体育播音员，外号韩大嘴。 哎呀，都说他说话不挨边。 是， 人家劝我换你，哎呦，那说的话句句在理。 韩乔生怎么说、啊、 哎呦，一叫我那是嘎嘣里头碎 啊！ 哎，姜哥老弟， 姜，这头一句就不挨边啊！您到底是哥是弟呀、啊？ 你现在已经是年逾花甲，你一定要考虑你年近半百的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你不识数啊，越活越回去。 你现在这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如何面对这无人的场面？ 那么到底有人没人？ 我给你出主意，你一定要借着小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他的头部给他一个扫堂腿。 那你得蹦起来踢我。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分，早睡早起啊，和小戴隔河相望，不能容你胯下之辱，一定给他胯下一枪。 你肯定没一句挨边的， 都劝我。 哎呀， 袁隆平教授知道吗？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呀， 人家都同意我换人。 袁教授， 哎，袁教授说了 啊， 我不懂艺术， 哎呦， 但是我知道优胜劣汰 啊，他研究这个， 哎，物竞天择 啊， 你一定要选择新人 哦， 我给你推荐， 嚯 啊，你在那个民族宫你们演出的时候 啊， 你听外边电报大楼钟声响起的时候，将有一位演员神奇的出现你的面前，这是我推荐的新人，他将给大家带来惊喜。 不，这民族宫演出，这不就是现合着这就要面试来了？ 还用面试？人家是教授，人家推荐的人肯定是那高科技的水平，高科技含量。 对， 你看，这点也差不多了。我那意思，你 不是 吗？ 我干嘛呢？ 不是你离得远一点，回头他们上来我碰见不好。 你看你考虑这么全面干嘛？你别照顾我的情绪， 不是 我也没事儿。这么着，既然新人要来了，我也见见这位新人， 见见不， 我也看看这高科技含量的。 你不能，你就先走就行啊，对不对？等一会儿，哎，钟声一响，他将你，你听见没有？还真响了，你快走啊！哎，你是那？袁教授介绍的，小戴，你先回来，咱俩那事儿得商量商量啊。这个， 我根本就没走，什么事儿 啊？江老师， 哎，别叫江老师，就叫江坤，点金戒的那个，好不好啊？你，他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他这人啊， 新人啊， 我看他有点吓人。 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不是这么胆小， 这不是袁教授介绍的吗？ 你怎么看出来了？ 踩着这钟声点儿就进来了 啊， 而且跟水稻沾边儿， 沾边儿。 水货这呀， 你像话吗？你这像话吗？你头一次见面你叫人水货，人家他还真像水货。 你看 这不这这人他怎么长这样啊？他这 长这样不稀奇呀。 啊， 现在 H1N1 病毒都能变异，人长这样怎么了？这说明在当今世界，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而人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这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啊，您说对吗？ 哎呦，你怎么还乐呀、啊？这人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呀、啊？你说这人，小戴，我说这，你看看他，说相声还得咱们俩让人一看，嘿，他是一样，你看他这成色。 人啊，打住，听他说了吗？他说嫌你这成色不行。 你问问他哪儿来的？ 对，咱们就我跟他说说 啊， 这位朋友。那个，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怎么弄的这种艺术造型啊？ 你看我的眼睛像不像孙红雷？ 孙红雷？ 我的嘴像不像姚晨？ 不是，你是谁呀、啊？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 哎呦！潜伏，我说的朋友，您看这小眼睛还真像他爸爸。 不，你爸爸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 什么叫暴露身份啊？ 啊， 这不是人袁教授介绍给你的？ 袁教授他不懂艺，咱们俩人合作人看着顺眼，这个样的你， 明白了吗？他打一上来就说嫌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说说， 这儿有两根金条 啊、 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啊， 谢若琳， 没错，倒卖情报那个，那是他爸爸同事。哎，可这位新人，你要是来了，我得离开。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嗯，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有哲理。可我这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嗯， 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

口，前头前后等着等那些宝藏一口，宝藏一口，当把真的冒险多点头，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那细说从头 尽头， 来来来来来来尽头，带着到那些宝藏 念头， 来来来来来来念头，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 幸福在招手，等候爱不了的伤口。